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1937年12月1号，日军大本营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取南京。蒋介石命令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号，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了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937年12月13号，也就是84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1940年到1941年，江北孤城平州，敌我双方多种势力激烈争夺。城中以李有望为首的一支抗日武装兴起，智取日军要塞，首战告捷。然而外有日伪大军压境，国民党军队的虎视眈眈，内有谍战角逐，波诡云谲。孰敌孰友，他们何去何从？无惧牺牲的报国志，肝胆照人的兄弟情，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这支队伍历尽劫难，最终奔赴光明。这就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队伍三部曲》的时代背景和讲述的故事。在今年7月份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了本书的作者之一和责编一起，为大家介绍了三部曲的第一部《队伍之重整山河》。在节目播出之后不久，第二部《队伍之战与守》，第三部《队伍之至暗黎明》相继出版。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为大家安排国家公祭日特别节目《队伍三部曲》，山河记忆与文学献祭。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小彩。张小彩老师您好。 哎，您好。 另外一位呢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编，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的会员王振宇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公听众大家好。 王老师呢是身处在南京哈，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请到王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今天呢请到两位共同来聊一聊队伍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就是战与守和至暗黎明。因为之前呢我们介绍过第一部哈，那我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责编啊，张小彩老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三部曲之间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队伍这套书，队伍三部曲，是由著名作家黄孝阳老师和陶林老师合作完成的。很遗憾呢，黄孝阳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据他的很多友人回忆， 说黄孝阳老师生前呢为这本书殚精竭虑，可以说付出了非常巨大的心血，这也是一本诚意满满的这样的一个三部曲。那要说起来故事呢，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这三部曲的基本的故事大纲。上次节目做过的第一本《队伍之重整河山》，它讲述的是以吕天平和李有望两个国军军官为主要角色的人物，他们在这个就所谓的国军的争斗中被排挤出来，因为巧合，然后这个李有望在江北的一个孤城平州拉起了一支抗日的队伍，这支队伍呢在与各种势力的争斗中慢慢的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打出了一片天下。那么紧接着第一部重整河山的故事，我们第二部之战与守，其实它延续的是当时的这个背景等于是江北小城平州孤城威权，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应该说它内外交困，外面呢它有虎视眈眈的中央军及日寇的对它的这种各种博弈， 还有伪军， 对对对，在内呢它应该说有76号，有梅机关，还有这个中统军统，包括这个新四军的武工队等等，这种各种势力呢也在对它进行争夺，应该也有这种暗流汹涌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第二部讲述的就是他在这个暗流汹涌之中，这支队伍他要何去何从，这个局面就更加的复杂。 对，是战还是守，是吧？ 对， 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大概就能够判断出第二部当中的这种焦灼的状态， 对， 是吧？ 暗流汹涌，不知要走向何方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三部我们取名为至暗黎明，至暗它说明它经历了一个最最黑暗的阶段， 对， 黎明呢可能代表着最后这支队伍的最终走向光明道路的一个走向。应该说在第三部中，作者将第二部战与守中面临的那种焦灼，那种暗战汹涌，那种场面呢所有的博弈推向极致，在这个他的身份不能暴露的这个吕天平最后他假意投降的前夜，应该说各方势力在小小的平州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和残酷的这种争夺。那当最后呢，我们的主人公李有望当然是把这支抗日的队伍最终带上了光明的道路，经历过最残酷的厮杀以后迎来了黎明。这三部曲的故事是连贯的，然后虽然各部各有主题，但是是一个故事，他们发生的时间呢都在1940年到41年这个时间里面，空间呢都在这个江北的附属的小城平州，人物呢基本上的主要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说随着每一步的推进可能不断的增添新的人物。 哎，那黄孝阳还有陶林哈，主要是这黄孝阳老师刚开始在拉这个大纲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三部曲吗？还是我们编辑后面在编的时候觉得，哎，把它分成三本书哈，三部曲来出比较合适？ 非常客观的来说，这个主要是两位作者的心血。说我们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呀，后面也写了第三部的结尾，也写到2012年到2018年由这个黄孝阳老师修改大纲。后来呢，他又邀请陶林老师加入这个创作。陶林老师呢对前期的提纲也进行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润色以及修改，在这两位作者的努力之下呢，他们会发现要架构这样一个故事，可能就是从人物到当时的各方势力的争斗上都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线索，很多很多的这个线头要进去，那这样可能小小的一本书没有办法容纳。陶林老师也说写到最后的时候也是他像他刚开始想的一样，只好写成了这样一个最终的三部曲的这样一个体量。他要实现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赞也好，还原也好，他必须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来完成他心中对于那块文学天地的那样一个构想。对于我们出版者编辑来说，我们首先呢是尊重作者的劳动，第二个呢，这本书的体量确实是非常的大， 对，差不多每一部都是30万字左右， 对，三本的话版面的字数最终会达到90多万字，那要算页码的话其实就有1700多页， 没错，没错。 那这样的三部书，就是它做成一本是不太现实的。 这里想问一下这个王振宇老师哈，而您在这个给这本书做的一个书评当中曾经写过，您得知黄孝阳正在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实际上是在他酝酿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吗？ 因为前几年呢我们这个组织过一次活动，到这个赣南闽西，就是到瑞金，一个星期的时间，在那种环境下嘛，人相对比较放松，也是属于历史现场嘛。我们当时看这个苏维埃那个开大会的那个会场，还有这个当时这个成立苏维埃政府每个部门那个办公室的，就是隔一个小隔间，还有钱壮飞设计的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但因为我们两个呢，因为是同事嘛，去言谈之中呢就谈到，因为孝阳呢他比较胖，身体也不怎么好，但是呢他毕竟年轻嘛，就谈到当时的这种风云往事，后来他 阿德德国说，他说郑云老师，我在鼓捣一个东西，也有点这些影子。紧接着回来又过了一年吧，大概南京台有一个评审会，因为参加呢就看到这个队伍它是部分章节，我看了以后我感到很吃惊，因为原来给我的感觉这个黄晓阳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一个小说家，他才情非常丰富非常博大，但是没想到他会写这样的题材，因为他写着人间值得呀，包括其他城啊，他想象力很丰富，写的都是当下的这种小说，所以就是我就感觉到这个很不简单，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全貌，当时因为评审呢只是走马观花的随便翻翻，当时就注意到这个李有望这个人物，吕天平这个人物，所以就给人的感觉眼睛一亮，因为他作为一个70后74年的出生的一个新锐的实力派的年轻作家，驾驭这么大的题材，他一改这个当下许多也有很多主题出版物，许多主题出版物呢它都是围绕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人物，给人的感觉当然也都很好，但是总给人的感觉有着炒剩饭的感觉，但是黄晓阳他这个队伍和陶林他确实是在创造，一直创造一个作家的成长，由他自己的天分还有环境各个方面的综合的原因促成的。 那这部小说它和其他的那些抗战题材的小说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习惯的说法，一讲到这个重大主题，红色题材，我们有人说有红色经典吧，原来说的多的比较说叫三红一串，青山宝林，他们都写得很好，也都确实成为经典，大家百读不厌。但是作为当下的写作者，重新面对这段历史，怎么来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叙述？但是在和他们来比较，黄晓阳和陶林他们写这个队伍结构非常宏大。我们总是说伟大的时代应该有伟大的作品，但是实际上，能够称得上伟大、能够和时代相匹配的文本，我们还在寻找，有但也不是很多。所以黄晓阳他这个队伍呢，结构非常宏大。虽然时间截取仅仅是40年和41年这一个时间段，但是他所涉及的人物，所涉及的各方的势力，刚才小彩老师也提到了，他截取的是40年和11年。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往往容易把历史简单化，把历史简单化、概念化、教条化。实际上，置身当时的历史场景，在40年和41年的时候，刚才小彩老师提到，为什么那个压卷之作叫《至暗黎明》？那个时候是实际上是抗战最为黑暗、最为艰难、最为艰苦的阶段。我们有的电抗师神剧会讲，哎呀，再坚持坚持，8年4年就已经7年了，这都是胡说的，对吧？ 对对对， 因为都是现在结构这样讲。实际上，当时我们知道，周日福先生有一套书叫《长城万里图》，也写过南京的陷落，也写过这个当时的暗流汹涌，写过这种各种势力的较量。但是呢，他那个着眼点呢，是着眼于上海，着眼于重庆。大后方，着眼于延安，是这么的写法。但是这个黄晓阳和陶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虚构了一个城市平州城。这平州城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苏北的一个城市，有好多城市的影子。但是里边呢，他这个小说里边呢，很宏阔，有很多闲笔，写的这个把这个平州城写的也很有意态万方吧，也非常有味的。第二个呢，我就觉得他这个小说呢，黄晓阳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一个人，非常奇特的一个人。他非常喜欢唐代的一个诗人李贺，那李贺我们被认为是鬼才嘛。 对， 他曾经有一部书，名字叫《城》，就是根据李贺的诗，然后来虚构的一座城市。他这个小说里边的人物非常多，刚才小彩老师提到了李有望，也提到了吕天平。书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叫丁巨源， 丁巨源 不是很多，还有一个黄开轩，这些军人形象啊，我们搞写作的人都明白，如果没有下一定的功夫，没有大量的文本的准备、文献的准备，是不可能驾驭这个题材的。你比方说，里面还讲到一个韩光义。韩光义这个人实际上就是韩德勤，实际上就是有很浓重的韩德勤的影子。比方说里面还谈到一个人物叫管蔚染，管蔚染实际上就是江苏当时是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和南京，它是三家合并成立了江苏省，苏南行署的行政一把手就是管文蔚，管文蔚就是这个小说里边的 管蔚染。 管蔚染。比方说里边还有一个叫丁巨源， 丁巨源 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有一个将军叫 陈忠柱将军的影子， 嗯， 包括里边讲的这个人物非常众多，非常鲜明，这个也看得出来，这个两个年轻的作者，他们对党史、对军史那一段，尤其是那一段的在苏北这个大地上展开的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反映这个苏北关于八路军的这个文本小说很多，你像冀中平原呀、太行山呀、华北的很多，但是关于苏北这个新四军这一段，我们知道皖南事变，知道刘宝的故事，知道红日，红日呢，那就是解放战争了，但是这一段的这么错综复杂的势力，陈毅老总和粟裕大将他们是怎么在这里发展起来的，怎么重建军部，在这个前前后后的博弈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这个队伍不同于八路军，因为八路军呢是我们的中央红军组成的，这个新四军呢是留在南方十四个省的多少支游击队组成了四个支队，后来扩充为八个支队，是这么来的，这个确实是艰苦卓绝，非常不容易，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到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新四军这个队伍发展到400,000人的庞大的队伍，成为我党一个重要的力量，重要的一支队伍。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一个致敬之作，不是神剧，不是在这里凭空乱说，它里边的许多人物，包括的队伍，包括这个战役，包括他那个作战情况，都是有所依据的。当然有所依据也并不是拘泥，它确实是艺术在创造。刚才小彩老师也讲到了，比方说在苏北的时候，当时的形势的复杂，我们知道有共产党的力量，有国民党的力量，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作呢，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里边有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有日本的力量，还有汪伪的力量，但是还有什么地方实力派，我们就知道那李明阳、李长江，这都是很有名的，后来他们建国以后也都担任一定的职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原来是经常被忽略的，地方的这种财团 啊， 地方的经济势力的力量， 嗯， 所以这样算了，有六种势力在这中间博弈和较量组合。这个小说将近100万字的容量，搞得当然里边有谍战，有地铁党。刚才小彩老师也提到煤气关呀，76号啊，这非常精彩，非常好看。 没错，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平州城啊，表面上看着很平静啊，真的是平州是吧，但实际上背地里是暗潮汹涌，而且呢小小一个平州城，各方的势力汇集在这么一点，戏剧的张力特别的大。二位觉得这样的一种设置，我们从这种文学创作的本身来讲哈，它的这种优点在哪里？ 从史实上来说，因为我们也反复的说过，我们两位作者呢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是进行了大量的史实性的工作，史料的整合和搜集的工作，基本上是非常尊重我们的史实的。那刚才王振宇老师也提到，其实在1940年到1941年这个阶段呢，应该就是中国抗战时候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我们也知道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最平静的那一段时间，当然平静之下肯定是暗流汹涌的。我们把平州这个地方很多次，我们想到它像一个大戏台。第二个呢，我觉得所谓的平静之下有暗流汹涌，它提示一种可能，任何一丝丝的变化都可能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会带来这个风暴。其实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的期待，让这个故事呢更加的张弛有节奏，让氛围呢也更加紧张。 我们比方说现在研究抗战，不断的有新的成果出来，总体来看还是不够深入，不够细致，过于宏大，过于粗线条。但是作为小说呢，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来讲述这段历史，它可能有自身的更有利的条件。巴勒扎克说过一句话，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容更真实。但这个抗战初期的时候，确实是大家同仇敌忾，国共两党合作，有几次大的会战，我们知道这个淞沪会战，然后包括这个台儿庄，包括武汉会战，包括鲜卑会战。但是这个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演进，基本上处于这种相持阶段。相持阶段往往是最难熬的时期。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国民党内部他可能就有点小心思了。这我们要客观的看这个事情。作为我们共产党呢，内部这个也有思想分歧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这才有毛主席他在延安窑洞里写这个论持久战。论持久战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是要统一大家的思想嘛，是这么个看法。但是当时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大的背景啊，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在40年、41年初发生了这个皖南事变，新四军是一个重创，重大的打击。这小说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背景，实际这个后来在结尾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前面有黄桥决战，有黄桥决战，后边有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实际上对新四军是一个很重的打击，就是分号都被取消了。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呢？当然，小说是讲战和守。说起来战好像很容易，但是如何战、何以战、守怎么守，这可是需要考量人的毅力、智慧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这种考量。再一个，这个小说里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们新四军的抗江南之部通过一个岛，实际就是扬州，然后挺进苏北，因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所以这个在这个战守之间也体现出我们说这个一个国家面临重大事变、面临重大的战略关口、战略风口的时候，现在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战守表面上看好像事后看很简单，采取站在哪一边，但是当时对每个人他是一个具体的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小说里边也讲到了很多牺牲的烈士，做出了很多巨大的牺牲，包括很多人物。当然我们讲李有望最终这个是走向了这个光明的这种坦途，在当时看来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比方说南昌起义，到那个叫那个什么南坝那个地方，那这剩几百人了呀。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当中并不是最突出的人物啊，他排名在叶挺啊、在贺龙啊、在这些人后边的。但是朱老总在这个分兵的时候，就五六百人、七八百人的时候，他振臂一呼，这队伍没有散。然后带着后来和朱毛会是上了井冈山，保留了革命的火种。所以李有望呢，他不是一个架空的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当中集中了很多人的色彩。 没错， 很多人的色彩，很多人的影子在里边，非常让人感怀。确实看这本书我们也感觉到，我们是一方面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另一方面也说确实是唯有牺牲多壮志啊。我们这个队伍的带出来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确实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对， 所以这个截取这一段来进行这个演绎，来进行诉说，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截取的一个历史的横断面。 您觉得给您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谁？那为什么这个人给您那么深刻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人物应该还是李有望，有救军人的这种经历，然后最终走向了这个革命队伍。当然这个黄孝阳和陶林他们为了这个叙述的方便，放在这个40年、41年时间转点上，但是对他前期的这种戎马生涯也进行了回顾。就是从这个李有望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非常丰满的、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是职业军人，但是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同时他有情感也很丰富。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想象到很多人。我们说这个塑造一个人物有肝胆能共事，从无字处读书。这李有望他不是简单形成的，就是我们看到李有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他身边的这些人，他的对手，或者是他周围的这些人，所谓他的朋友圈吧，也个个都是非凡之辈，最后他这个凤凰涅槃吧，成为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 要说这个主要人物呢，除了我们的主人公李有望之外呢，其实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应该是丁聚元这个人物 啊。丁聚元 啊，因为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物他很可爱，刚出场的时候有那身上有那么一点魂不吝，大大咧咧的，不拘小节的那么一个形象。你比如说他有很多场合撮合这个李有望和白鹿的情感，他会扣押，他后来当匪了嘛，他有匪气十足，他会半路去拦截这个李有望的物资和这个军用的枪支等等。他身上有江湖气，他把李有望当兄弟一样，有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呢，我们现在说很有人味儿，就是不是那么平面化的一个军人或者是一个什么形象树立在那里，他是以首先作为一个很可爱的人出场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变化中的人物，他是坚持抗日的，他是有这个家国情怀或者说身上有这种男人的血性的。这个时候在早期的时候，他并没有是我们完全认为的那种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的那么一个形象，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还不够自觉。那这个时候呢，就隐藏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吕天平呢，就不断的我们看到在排挤他，把他给挤出平州。其实到后来李有望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说他觉得吕天平的这步棋呢是故意的，因为吕天平也知道丁聚元会走到哪里。那果然呢，吕天平呢这么一步棋就把这个丁聚元这么一个坚持抗日的，充满着家国情怀的，身上又有义气血性的这样一个人给逼到了这个新四军的队伍中来。那从他加入新四军之后，这个人我觉得他的性格又在发生变化。书中呢其实有一段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丁巨源和当时的国军周朝打了一仗，那个周朝是没讨到什么便宜，狼狈逃走了。等于是他叙述这个丁巨源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个胜利的时候，他说这个丁巨源当时占领了那个榆关庄那个地方之后啊，学习和教育，他深刻的意识到了什么叫人民子弟兵，什么叫人民军队这样的两个概念。那么他到榆关庄之后呢，他就发动群众，先宣传，说我们是抗日的，是打鬼子的，我们不是匪，然后呢，他就帮群众什么挑担呀、挑水呀，就是翻耕啊等等的做这样一些事情。他通过他的这样一些事情呢，其实，让周围的群众对他当年那个，丁大巴子那样一个形象发生了一个改观，这样呢，他在后来跟这个周朝决战的时候，老百姓就自觉地向他提供信息，都站到了他的周围。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物身上在这一点上非常鲜明地体现我们这个书的一个主旨，就是我们的党是如何的组建队伍以及带领队伍的。他要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家国情怀有抗日勇气和信念的人到队伍中来，他还要把这样的人培养成为能够战斗的、能够赢取民心的这样一支队伍。所以我觉得丁巨源这个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二位也一直在说哈，就是这部小说它的整个历史背景是真实的，然后我就发现，哎，在这部小说结束了之后，它给出了很多人的最终的命运。可能在这部小说结尾的时候，这个人没有牺牲，但是在后面的一个介绍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后来在哪场战斗当中牺牲了啊。然后这个人实际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地下党员，但小说里面没有表现出来。我忽然有一种这种恍惚感，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到底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可能给人这部小说更即时性的这样一种感觉。为什么这部小说的后面要加上这样的一部分？ 作为编辑，如果说遇到这个问题，我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至少我觉得您说的那种恍惚感呀，那种恍惚不代表不真实，它有时候反而是另外一种真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看了前面三部的那么大的一个虚构的那样一个框架之后，那样一个故事之后，我们回头在最后的时候突然又面临一系列的真实的材料，您产生了一些恍惚感。但是这其实是文学手法上一种像互文对话的一种关系一样，它其实给读者心理上造成的是更为真实的感觉。我之前在看小说，哎，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虚构，可是突然在结尾的时候给了我这么多真实的历史材料，其实我心灵上应该是受到了更多的震撼。原来小说里面的东西不是假的，人家说小说可能人物是虚构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小说其他的情感也好，他所想反映的历史也好，它是最最真实的，有时候可能比纪实更为真实。 那我这里我想问一下王振宇老师啊，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类小说它的创作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实际上我记得是多年前张承志老师给我讲过一句话，他到南京来，他说，哎呀，我已经丧失虚构的热情，他说现实本身的丰富和精彩已经远远超出这个小说家的想象。这话呢，当然从一个角度讲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任何一个读者，他这个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个索引的好奇，哎，这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对， 他会有这种有这种阅读期待，这是作为一种呼应，也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同时也是让读者进入这个小说文本的时候，要意识到我们这些东西不是说在这种做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而确实是在面对历史，直面历史，来感念这个感怀这种先辈前烈带领队伍这种千锤百炼艰苦卓绝。因为你比方说这个提到那个韩光义，刚才我说到那个被俘这个事情，他结束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事情。事情是我们知道，就是韩德勤在淮北，就是在安徽吧宿州那一带，被这个彭雪枫和魏国清活捉，因为偷袭他的军部，把他们抓起来了，然后后来又把他们放了以后一送出境，还送他们枪，送他们好吃的，这都是确实有这回事的。再一个，比方说里边讲的这个左月朝和钱壮图 哦， 左月朝和钱壮图呢，这些都有实际人的影子。我们还出过一本书叫《生死兄弟》，里边那个是那个张晓慧老师写的，写到那个赵景之和陈忠柱这两个人。所以说这个陈忠柱呢，里身上呢有很多那个丁巨源的影子， 所以历史它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小说一方面让大家知道现实当中的确存在过这个事情，同时也要揭示这种当时那个历史场景的残酷。因为这个中国的读者许多都有索引这种癖好吧，不是迎合，它确实是这么一个阅读期待。所以这个黄晓阳和这个陶林呢，刚才小彩老师也提到了，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了苏北的抗战，研究了当时的新四军是怎么样的，怎么生存的，地方实力派像李明阳、李长江他们是怎么存在的，管文蔚他们在江南的丹阳怎么发展起来，然后通过扬中，也就是长江江的镇江边的一个县，这个江津州，从那里挺进苏北，怎么在苏北慢慢的打开局面，经过黄桥，经过郭村之战，这个就是大家的脉络很清楚了。但是过去呢，好多都是个人的回忆，零篇碎章。你比方说这个铁柱伟写过《沉鱼渡江》，但有很多都是回忆录，都是片段式的。但是如此宏阔，如此宏观，奉献出这么一个长篇巨制，是前面的人所没有做到的。黄晓阳和陶林他们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这是一部新一代年轻作家的英雄主义的实质性的作品，是一部可以堪与告慰前辈的致敬之作，也是一部被赋予诸多新元素的引人入胜之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可以进行多种解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一年的产生的小说也比较多，上万部，他们说现在也碎片化，阅读的网络也很发达，你好书往往就被淹没了。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更多人的阅读。 问一下我们责编张小彩老师啊，这三本书出版之后，我们的读者阅读了之后，您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反馈？大家感受又如何呢？ 应该说《队伍三部曲》是陆续上市的嘛。第一部上市以后，其实从当当和这个京东的实际销售数据上来看，就很快的库里面就没有存多少了。然后我们后面接着将近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出版了这个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作品。当这三部作品全部出版之后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组了一个新的韩套，就是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韩盒。那我们在做韩盒的时候，最初我们是希望如果库里面有书，我们拿出来就直接再组一下，结果呢当时库里面就没有足够的书可以给我们组了啊，就可以想见这一个书它的那个销售情况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前面提到，虽然说这是一个三部曲，故事是连贯的，人物也是基本统一的，但是这个三部曲呢，它分开来阅读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是如果有的读者觉得说啊，我可能没有那么整块的时间来阅读这么大体量的一个作品，或者说集中时间把它读完，其实您选择任何一本来读，它都会带给您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也都会迅速的进入故事之中，不会形成任何的阅读的障碍。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红色主题出版物，或者说这种主旋律的作品，这本作品可能它的鲜明的特色，它的饱满的人物，它的这种非常张弛的节奏，几方风云之下的精彩故事，可以说有血气血性，也有算计攻伐，外有这个强敌，内有谍战，对吧？故事也很好看，所以说就是读者的各方评价都还是挺好的。真正能够算得上是，像陶林老师所说的是两个书写者对于山河岁月的一段追忆，也是两个个体生命对于咱们沧桑家国历史的一种献祭。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和听众朋友能够喜欢我们这套书。 硝烟将尽，尘未远于影。 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献给为这片土地热血牺牲的人们，每个春天他们的队伍从土壤里复活。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无尽其中就味道，故土燃烧，守卫着永相逢。武汉与你相